的眼泪掏出眼眶，我的心悬在发烫的胸膛，思念静不下，彻夜不再嚷嚷，不过飞向你去的地方。朋友都将你遗忘，他们是不是从不曾彷徨，不能再承受这孤独的重量。离开的你我没有办法说放就放，原来是那么坚强，我也像个孩子一样，心又爱也乱了步，一路跌跌撞撞身后伤。原来我不是那么坚强，我是怎么才敢念念在心里冷了又冷，而你如影随形，有什么依靠？朋友都劝我将你遗忘，但是不是从不曾彷徨，不能再承受这孤独的量。离开的你我没有办法说放就放，原来我并不是那么坚强，原来我也像个孩子一样，一心要爱伤了忧伤。原来我并不是那么坚强，我是疯了才敢念念不忘，回忆在心里荡了又淌，而你如影随形，我用什么抵抗？Thank you.